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係刁文牛，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好，呢、這個下半場哭波桑嚟啦，係啦，哇，幾乎頭先都甩甩電啊！咁啊，我哋先講要講啲英超賽事，咁咧就經一就例牌㗎啦，下半場就循例都係入替㗎啦，啊，呢、這個都唔使多講㗎啦，咁啊冇先再特別講啦嚇，咁、啊、就下半場講英超賽事，我哋嗰場焦點賽事利物浦對曼聯咧就壓後。 啊，擺到最尾啦，壓軸啊， 壓軸。咁我先講咗其他英， 引你哋聽啊嘛， 啊，先講啲其他英超賽事先。 講咗星期六先好嘛？ 我哋先講場早場先。 早場。 後城對唔係後城對曼城，係啦，後城對曼城呢場早場先，因為我自己有睇呢場嘅。係。呢場波最後結果咧就係、是、呢個0比2 打少過嘅曼城贏波。 係啊，冇錯。嗱，嗰場波咧其實係好早嘅時間咧，金賓尼就係、是、俾人紅牌出場嘅。 嗰、那個紅牌。 嗱，其實嗰個紅牌嚟講咧，就個爭拗點就係第一就係話開頭即拉域究竟有冇犯規先？其實我會覺得即拉域個犯規就唔係好明顯。 係 金賓尼當然就見到佢啊，球證冇吹、哦，於是佢就拉山啦， 拉得都幾 拉得就好明顯㗎啦。金賓尼就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第一嗰、那個波其實金賓尼咧就。其實應該就快啲放咗波走嘅，就唔應該上咁耐腳嘅。咁結果就俾即拉域搶咗啦，咁就金賓尼追翻轉頭就拉跌佢。 因為如果大家睇翻即係揾翻啲片段嚟睇啦，其實有個慢鏡咧就喺身後影嘅。 係。 咁嗰個咧就真係清清楚楚，即係差唔多係個球證望到嗰個角度啦。 係 啊。咁就好明顯見到阿金賓尼嗰個將手掹到件衫咧變咗形嘅，佢基本上唔係掹一下，係掹咗兩下。 係啊， 咁所以呢、這個即係佢又單刀人哋過去就 係嘅，係查實就係真係單刀嘅，但係就。系咪真系？因为佢哋个龙门都好远嘅， 系嗰度卅几码， 卅几码可以俾红牌嘅。讲真就咁啊，但系咧，即系打少一个咧都唔紧要啊。即系四分钟之后就入波嘛。嗰场波打得好好嘅施华，咁就呢个波就系廿几码中间位咧就左脚内弯射得好靓嘅，大卫施华呢球波。而呢场波大卫施华亦都系打得好好嘅呢场波吓，喺中间都真系即系俾波。走位等等都做得好好呢場波，呢球波就啊點解一樣嘢就係話曼城打少個都仲係有，其實個攻勢都仲係咁多咧。 點解咧？ 好原因就係主要就係後城呢一扎咁樣嘅中場啊，即係似乎就縮得比較相對比較厚咗少少，尤其是哈杜士東。 佢嗰啲中場應該都係、即係都係比較體力可以壓 哈杜士東啊，利華摩亞嗰啲打法不嬲都幾進取 嘅。但個問題真係點解哈杜士東已經係打少一個，點解仲要鬥得咁厚？有時見到佢咧，佢係會響打翻。鬥到去中堅位嘅有時，但係已經係打多一個人，應該就盡量壓前。 如果咁睇排陣，其實我覺得佢有少少打4-3-3啲，因為嗰個 David Miller 咧，即係之前同阿柏道有拗撬嗰個咧，其實打前鋒定打中場，我唔好記得。 佢應該打邊嘅。 佢打邊嘅。 咁另外，這個、 即拉域同埋桑都一定 係， 桑都一定係前鋒啦。 係啊，另外就即拉域啦，其實呢場波即拉域有好多次機會嘅，咁、 okay, 但係都把握得唔好。但係另外咧都要讚曼城一樣嘢啊。 呢場波嘅越位陷阱佢哋做得好好啊，好多時咧其實就後城唔覺咧，咁就俾曼城嘅守衛裝到恰西嘅。 因為係咪踢踢下係查維加西亞墮後？ 係啊，墮後墮翻後嘅係啊。 我記得睇翻我都有望過啲片段啦。 係啊，因為爺爺托尼有度好，佢可以打中後，即係中間位。之前打中堅踢過，咁當然喺英超未必可以去打中堅啦。防中又踢過，攻擊中場亦都踢過，所以佢嗰個走位啊、擺位可以好靈活。當阿根賓尼真係走咗嘅時候，加西亞咪鬥翻後少少咯。咁反而仲見到咧，即係佢嗰後防嗰四個咧，佢嗰個排嗰個嘅即係成條線咧，係做得好默契，做得好。 反而咁樣嚟個效果，即係定米治利斯即係拎去拍查維加西亞，即係呢個踢個即係有啲西甲咁樣嘅組合咧，反而係即係個效果比拍翻啲傳統英超嘅中堅會好啲。 同埋定米治利斯場波打得。係，即係喺後防係直情係由佢所領導咧，就真係打得幾好。 可能真係冇咗啲英格蘭人。 同埋似乎後城真係，我覺得佢好似冇望過自己，哇！究竟係咪落咗越位陷阱嘅咧？自己係冇留意嘅。 但係我哋上場都仲讚緊呢個即拉域柏呢個朗字呢個組合係 OK 嘅， 係咯。但係 新收購嘅 呢場反而就冇咗我哋上場讚壞咗好似。 我諗係曼城嘅越位陷阱布得比較有默契，咁同埋唔知點解真係佢哋冇望到自己係合勢咯。講真，今日有冇睇場？ 立掛啦。 啊，你覺得點？ 我覺得就其實就麻麻地啦，又唔係話特別踢得好嘅，因為進攻嗰邊都好疲弱㗎啦。 哦，打少個嘛，始終。 咁啊，其實都係靠佢一啲世界波咯，即係佢又係陷入一個好似熱刺啊、車路士嗰啲咁嘅陣容喺裏，即係陣地咁裏邊，佢做唔到啲波入去， 係 要靠禁區外施射，亦都有可能係領隊要求我哋咁做，做一啲風險比較低嘅進攻，咁搏到一球，咁咪再縮下咯，即係可能有少少都係流流地㗎啦，或者佢本身佢哋踢得都唔係話十分之好水準咯。至於你話迪米治利斯，其實我又覺得開始佢又即係熟習咗呢個環境，其實佢又唔係差嘅，千祈就唔好睇波就唔好聽波，即係聽人哋講過，哇！迪米茲利斯好撚差，跟住佢場場出，場場你都話佢好撚差，波係一場一場 嘅，一場一場嘅， 有一個球員有可能係一場兩場唔好，又突然間又有一場好，你要真係睇翻有，你真係有睇嗰場波，你先至話嗰個球員好唔好，同埋懶唔懶。 啊，咁可能有啲互動啦，有啲互動咁樣啦。其實呢場波另外都有啲爭議鏡頭嘅，就係講緊呢個阿貝特，咁就咧係博到個12碼嘅本來，咁但係就因為就哈特咧，咁就係即係出到嚟啦，咁就瞓低咗貝特，咁但係咧球證就冇俾12碼。 其實呢球鬧到嘅，我見到都係。 啊，其實我就覺得嗰球波就。我覺得就唔似12碼嘅，講真就我覺得 掂就掂到嘅， 掂就掂到下，但係個力度唔係好令到 呢個就真係好睇球證點樣判啦。講 係啊， 我哋呢啲凡夫俗子實在好難理解而家啲球證點判。 啊，不過就嗰球波其實阿貝特嗰個 pass and move 就做得幾靚嘅，即係後城好少有，即係有呢類好似呢類咁嘅攻勢可以中間嗰度插到入去，咁就突破到個越位嘅即係陷阱。 不過呢個保特我記得個腳法都好麻麻嘅。 嗰場波 OK 嘅，嗰場波咁啊，同埋其後咧，其實因為兩個有衝突啊，即係租克同阿貝特，咁啊，克特咗個頭咧就好似冚一冚，咁然之後咧，貝特就好似濺口水啊，濺口水， 係啊，有吐口水影到啊， 嚇，好似吐口水，咁而家事後咧 ，FA 咧即係英國足總嗰邊咧就要查啦，查。咁就 有咩要查？睇片嘅啫喎。 係嘅。嗱，個樣就似嘅，但我唔係好見到個啖口水嘅，講真。 影到㗎， 影到㗎。我好似係我就拉眼 影 到，好似你都要口水。 有啲即係有啲你睇翻啲精華嗰啲節目咧，都會特登攞咗呢個場口嚟。 咁就大淨係阿保特咧，啫 係嘛？ 係 啦， 哈特就 哈特就有少少哈特 食咗，即係 少少啦，少少啦， 即係咁樣空一空佢咯。 係啦，咁就其實都仲有一個咧。即係曼城有機會，即係輸12碼就費南迪奴喺禁區嗰度首爭咧，其實係揞一揞阿貝特嘅嗰球波，其實就嗰球波就反而仲似12碼添，呢球波啊，真係推一下，咁但係就 冇事啦吓，咁、最后仲要系施华一个直线俾迪斯高斜线走入去单刀，俾得好靓。施华之前控嗰个波又系控得好靓、总之成个攻势嚟讲咧，都其实系相当之精彩。其实呢个波吓， 呢排观察到好似尼格道打少咗正选多中迪斯高。 用乜迪斯高？咁、可能系个状态本身问题啦。咁、就另外都要讲噶啦，唔讲唔讲都要讲噶啦，维拉。对车仔 主胜一比零， 主胜又 可以唔可以唔讲 嘅？讲唔得， 可以唔讲嘅， 可以唔讲嘅， 都要讲，都要讲， 亲都冇嘢好讲嘅，系咪？ 要讲， 唔系讲嘢啊，成日你讲，不过先唔想讲，可以唔讲 嘅。系我哋绝对尊重你， 唔系要讲，要讲。首先第一咧，呢场波咧，赛前预测咧，我真系觉得维拉系。应该系会攞到分，起码攞到分。 系 第一个问题就系、是、 你赛前有冇讲先？ 咁赛前梗冇讲啦。 系啊，点解咁爆发啊？ 赛前我就讲，哇，女仔系冇得输嘅。 你上年好多预测都不中都，都不远。 今年真啊嘛，今年 你真系等下揾阿成啊！但我成日觉得维拉输鸠梗嘅呢场。 系维拉， 我有冇谂过只以维拉去难鸠车仔？ 系 咯，我都系。 唔系， 我谂住系嗰啲韦斯咸嗰啲咧，即系大 Sam 嗰啲硬硬正正。即係比較兇悍， 對咗㗎啦，零比零啊，係啊， 嗰啲會略低啊啲。 但梗係唔係啦？你睇翻今年維拉呢隊波，維拉呢隊波咧係打其實都係同車仔好似嘅，某個程度上都係打反擊嘅。咁啊，所以你唔係強攻去鬥得咁厚咧，對於車仔嚟講係有啲困難嘅。 但係車仔係即係輸曬三分咧，就真係有一啲冇運，即係維拉入嗰球真係。好靠運氣，即係你俾嗰個 大夫， 大夫佢射多廿次，我覺得佢都唔會入。 我覺得佢呢球有幾巧妙， 係啊， 即係佢咁啱得咁啱，伸只腳撩一撩就， 我唔係㗎， 嗰個波入爭 嚟 㗎 喎。 哦，唔係嗰個波，其實反而覺得佢做得幾靚啲。 係，我覺得 其實因為嗰球波就係中場，其實嗰個大夫咧，其實已經中場都搶得個波，跟住推咗一大程嘅過一件，跟住推咗起碼半場嘅，跟住咧就俾佢左手邊艾布利頓就。底線傳翻俾阿大夫，就後腳有心嘅，應該有心嘅， 類似牛尾巴咁樣。 係啦，後腳咁樣一射就射入去嘅，所以 我懷疑佢有少少人前波後， 係啦，走快， 所以佢要咁樣出個腳。 係啊，係啊，一定係個波係俾落去兩隻腳中間，但係佢就做到咯。 呢啲好多時都係踢空氣 嘅。當然，你話都要講際遇嘅，佢有咁嘅技術出到咁嘅腳，你都要。 呢個球員 啱啱到嘅。 我係幾中意 嘅 喎。 呢個球員唔曳嘅，總體唔曳嘅，即係維拉個，我成日講維拉個中場，其實我唔係好中意，但係呢個球員係唔錯嘅，呢個球員啦。 我成日覺得咧，今年車仔好多輸，好多時輸俾啲中游班咧。我發現一樣嘢就係有可能呢個我估計嚇。因為嗱，你知道逢係做一個領隊對一個聯賽，基本上佢對啲球隊都會做啲功課。似乎摩連奴今季就因為太多球員要應付嘅關係咧，即係佢自己嘅隊裏邊，就有一啲隊經常輪換變陣變得好緊要嘅對手咧，佢似乎有少少兼顧唔到。類似維拉呢啲，你知維拉由季初打到而家嗰個陣容。是英超里面数一数二里面都好飘忽的。有些又出开的突然间又不见了。即情况有少少会似富咸嗰类型的。一是有时出啲僆仔，一是有时出啲老嘢。一是有时有一两场被背壁踢，跟住过埋嗰个转会窗连背壁都买叫埋。 我哋讲富咸啫嗰 对。是即类似呢啲球队。 麻麻地啦，因为我觉得维拉其实今季呢两三季好贯彻，始终就係唔打中场囉。 唔系都系四三三。 佢打一个好快嘅反 应。 好 系嗰堆人。 同埋佢其实几唔够人用㗎。即系唔系转得多，佢简直唔够人用。 嚟嚟去都系不 熟。七個人用左右嘅啫，我反而覺得唔係嗰個問題。我估反而有一個原因就係、以往的確摩連奴做功課係做得好足嘅。但係今年其實似乎佢對強隊嘅功課都仲係做得好足，但 係 弱 隊 咧就真係好不為以甚。 係，弱隊 你見到佢對強隊好多針對性嘅踢法咧，即係包括佢好有心想攞個零比零，佢攞到。 係啊， 偷雞贏嘅一比零、二比一，佢贏到，佢全部做咗曬。但係反而下半決嗰啲咧。佢係幾失主教？ 佢我懷疑佢有一啲球隊，佢係可能真係做少咗功課。 唔係，我諗係個前鋒嘅力量咧，就真係爭啲。 始終係啦，都係有一樣嘢。始終你攞分，你都係要靠入波多㗎嘛。 你冇到奧巴，你一開頭如果早啲打開紀錄，咁咪唔使搞咁多嘢。 咁但我又覺得好多球隊都冇到奧巴，咁如果你話咁樣樣咁多年都改善唔到，我覺得呢個唔係就好嚟。 我始終唔可以咁快撳到掣啦。 同埋我覺得呢場波咧，其實係 托尼斯嘅问题。 嗯， 我觉得啊，睇下佢系究竟系领队交代嘅战术俾佢系点啊？ 一定唔系领队， 因为以前我讲过嘅摩连奴有机又通常会有个战术就系话佢中意啲前线球员咧前锋嗰两件一两件咧要好高技术，把握力强，同埋可以自己做嘅。 嗯， 因为咁样可以避免咗一啲 one two 啊撞墙啊做波嘅时间，而令到即係失波俾人打反击嘅风险小好多。因为你见摩连好多波都係自己扭完射。 射。 嗯， 咁所以嚟计呢嗱呢次呢个托尼斯我又唔知係咪因为呢个战术原因呢，好多球呢都係个攞咗波叫大位射，然之后夹硬射唔到俾人删咗出嚟。 应该可能係个老细嘅原因多啲啦。 好，点解呢 啊， 有关摩老师 同阿游王叔咁啊，大佬你对弱队你都唔出托尼斯， 一定系噶，我可以同你讲，一定系5000万磅买咗托尼斯，摩连奴受过舒夫真嗰个教训，佢唔敢唔用啦今次， 系咪先？唔会咯， 因为上次炒摩连奴，其中一个原因都因为舒夫真 都麻麻地啦，我谂而家冇人记得托尼斯值5000万噶啦。 哦，呢、這个真 系啊，真系嘅。我要谂一谂，我先记得佢值先。 系咁，但系正常嚟计，如果暂时而家前锋托尼斯一定系行先嘅。 托尼斯伊度奥啦，两 唔系我咁谂啦，真系比较重要紧要嘅赛事，佢选咗出伊度奥，一定系托尼斯个问题，始终都系佢冇即系传统摩鲁挥下球员嗰种纪律性，包括翻后啊，做防守。有时唔系话佢唔努力做防守，但系佢 tackle 有时真系几多时候 lay tackle 反而累到 对波。好老实讲，其实我觉得根本上可以出托尼斯同埋伊度奥嘅 一齐出。 系，不过佢唔敢搏啫，因为佢想攞住个中场同埋防守力 嘅 关系， 好少啦。以佢嘅体系，基本上好少打。 因为如果你要以伊度奥打一个单箭头咧，喺英超揾唔到食嘅，同你讲。但系如果有托尼斯同佢掩护咧，其实有啲位可以偷下鸡啊，闪嚟闪去啊，即系匿埋喺啲球员身后附近啊，自由走位咧，就发挥到伊度奥用 位。不过就摩连奴好少打两个箭头。 但系呢场你想要伊度奥都冇啦，伊度奥后边都冇。 甚至摩魯對住弱啲嘅球隊咧，佢如果要加強鋒力，佢都唔會擺喺前邊， 佢 寧願出中場出多一個夏薩特或者奧斯卡，佢覺得咁樣入波嘅勝算仲會 大。不過呢場波嘅重點就係個球證，就係呢位科爾，你知啦， 威比 啊，都有前科，因為上年呢個昆士伯流浪嗰場咧，就真係即係激鬼氣。 英超啊，好多即係好多呢啲最佳拍檔啦，利物浦嘅最忌嗰個就威比啦，阿仙奴最忌就癲恩啦。不啱啱赢喎，呢场波赢。 哦， 车仔咧就最忌就系 Chris Boy 啦。 唉，呢条友真系嗱，讲几球波啦吓，系讲 下啦。 咁啊，第一 俾师兄讲啊，呢啲 第一就拉美利斯吓，前边咧有个波就半单刀，我唔讲个单刀啦，半单刀咁就俾咧呢个阿斯东维拉嘅后卫嘅宾纳特就勾跌咗嘅。咁啊，但系球证就冇俾红牌。咁啊，原因都有嘅，咁啊都要 defend 下嘅。第一就个阿科就企喺后边， 唔使 后边， 直接嚟啊！而家我哋都有啲嘢系留守噶啦， 好快唔记得噶啦，车仔 啊！咁啊，跟住中间咧就有两条友咧就阻住咗阿科尔个视线，于是就睇得唔系咁清楚。咁同埋咧，因为两个人夹住拉美利斯嘛，可能就唔系 last man 咧吓，咁啊，所以就呢个波就冇红牌嘅，咁样讲都合理嘅，其实合理嘅。咁跟住就。我覺得係㗎，某程度上係㗎 okay. 我講真㗎呢、這個。另外一球呢就韋利安啦，呢球真係離譜啲㗎，呢球就真係中場真係，因為之前我有個紅 黃 第一個黃牌，第一個黃牌就合理嘅，第一個黃牌合理嘅。呢、這個黃牌呢真係講真，真係韋利安係咁以嗨下啫，你使唔使呀大佬， 真係 真係係咁要嗨兩嘢，我咁樣數一嘢都黃牌，唔係呀話大佬。 確實確實講呢個黃牌呢係可比可唔比嘅，即係冇必要係一定比，但係比亦都係唔怪。 咁有冇必要犯規先？ 因為老實講，如果要比咧，呢球球證一定係吹技術犯規嘅，因為中場阻止人哋打反擊，立低人咧，基本上理論上 黃牌，你唔係嚴重傷人，你都應該， 即使係唔係傷人，你呢個黃牌係食硬。但係問題，韋利安係有新嘅手埋去，呢下佢抵撚死嘅，但係嗰下亦都未至於嗰個人會跌， 係啦， 即係只可以覺得係呢球就係 蠢咯。 蠢加上其實 蠢 老實講， 我都唔係蠢嘅，係有心嘅。 你技術犯規，我係咪應該有第二個球員去補呢個位呢？ 哦，咁呢個就要講翻啦。其實摩連奴咧之前咧係即係已經係想換人，本來係想諗住換維 康走嘅，冇錯啦。 係咁、但係後屘就唔知點解就轉咗換奧斯卡，就冇換阿維利安走，結果就賴嘢啦呢下就。所以呢下咧都係抵死。 因為我就好唔明白，正常以摩連奴咧，如果嗰啲時間咧，理論上係應該換走一啲有皇馬嘅球員。 係啊， 住咁多筆養下你。 我話俾你聽，如果你開外圍咧，呢啲換走邊個咧？摩連奴、車路士咧就好撚易買嘅。一定是有黃牌的換撚走先，但是問題就是奧斯卡我講過很多次是真的不撚夠班嘛，他的射術是真的有牌都未拍撚到馬達嘛， 馬達不夠班好多，不是做咩賣走他啫啊！ 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嗱，如果以奧斯卡嚟計，我會用翻利記嘅費拿根去比，大家都咁年輕， 咁又我爭好遠喎， 咁就爭好遠， 你唔好駁我住先啦，我冇話同位置， 唔係喺個潛質上面都爭好遠， 潛質係即係你同樣嘅年輕球員。奧斯卡我是見到他有潛質，他很有大局觀，但問題就是他很多很細緻的事他是未成熟，這件事就是年輕球員很重要的一件事。 奧斯卡的情況我覺得有點像即是初出到頭一兩年奧斯爾，他的潛質一定大過很多球員， 我不是用委換委去比較，費拿根第一季我都屌到他爆，第二季我都覺得他麻麻地，因為已經沒有出了、但老實說在18、9歲至到20、21歲這幾年裡面呢，對一個球員裡面可以變化很大，他可以好得很好，亦都可以好得很差，可能要踢到非聯賽組別都可能未頂的，但是老實講是不是真的值得找個咁後生的這個位置進攻中場、在車路士踢一隊呢？我覺得不是咯。 哦，我又不同意你的說法，如果一個年輕球員有潛質的 是應該及早給他在個陣上面磨練、多過你撇他後備、其實這個是英超球隊的問題的、你縱觀其他各地區的聯賽呢，即你說回意甲、西甲、德甲那些，其實已經可以 踢得了。我覺得很看人的，如果你說歲數，其實夏薩特和奧斯卡不爭吉幾遠，不過夏薩特17歲開始已經是法甲正選、奧斯卡就即始終在南美踢開，而且他身形那個發育你好明顯見到佢係比頭先講幾個係輸曬啲。 你冇可能19歲佢未真係未成型嘅時候你就谷大佢㗎嘛。其實呢個歲數其實應該係維持返佢而家。 其實我覺得佢都係爭緊，爭 佢係爭啲，佢絕對夠班。 夠班即係爭啲火候係 OK 嘅。 但個問題 係 幾場波就冇，呢幾場波佢嘅表現 就 冇貴。 就係下滑囉。 就下滑咗。即係可能佢用嗰個問題啦，究竟係點樣 做呢個球員呢？你要兼顧埋佢嗰個連續出場的壓力，這個歲數的心理壓力未必抵擋得住可以連續 出，所以都被他唞了一輪，所以出多些維利安，有時甚至出來安做市場。 我亦都可以說夏薩特呢，這個真是可遇不可求的，這個人是真的天才的、你沒得比的，根本上 我覺得他最關鍵的一年是 賓尼迪斯， 真 的用到他這樣 教識他怎樣進攻那一段、你看到現在你都不攻的，你怎麼奧斯卡怎麼算、 是要又踢超級杯又踢聯賽又踢歐聯，一路路這樣炸下去，這個年輕人場場正選、 那個 concept 的問題嘛，你上一手那個教你是進攻應該怎麼你呢個嘢嘢都理翻轉頭追翻啲人 先啦。我同埋 同曬 感覺上奧斯卡望落去比較軟弱一啲咯。 咁當然啦， 咁 又梗係啦。夏薩特好硬 啫。夏薩特即係我哋鬼佬，即係佢哋鬼佬所叫嘅逼黑啊。係，即係夏奧斯卡就唔屬於係逼黑嗰種。 咁夏薩特硬淨好多， 夏薩特 堅挺。 咁都要講埋最後一球波嘅89分，拉美利斯嗰下就應該我都覺得係紅牌嘅。 冇得講啦，大佬你咁樣抌落去。 有啲車迷就會覺得，哇！你就喺奔跑咁快速度嘅時間，咁、你咁樣跳起避唔到，都唔係一件好出奇。呢、這個車迷講下， 唔係啊嘛？ 邊個車迷先？ 啊，即係我哋車仔個車仔討論區都有講嘅。 即係嗰下你紅牌，你真係你人哋嗰個人唔斷腳，你已經要。安慰一下啦，你應該係嘛？ 拉美利斯 係啊，拉美利斯係啊，嗰球波我都覺得好。 嗰球咧，我又覺得幾神怪嘅，因為理論上咧，我覺得球證咧就應該咧 吹咗人哋犯規先， 就未必會睇得到嘅嗰球。 係， 其實係好 Q 快嘅，係後期一過咗之後， 維拉嗰啲球員投訴， 係啊， 跟住球證先再掹牌。 唔係，因為其實開頭球證係俾車路士波嘅。其實你睇收俾車路士波嘅、 啊，即係我好懷疑球證係咪真係會睇到咧？呢球真係，講真呢球我喺電視機畫面我都要睇慢鏡、 係啊、 近鏡先睇到佢係咁樣踩抽水踩落去嘅。 嗯， 老實講。 咁啊，後尾就搞到摩連奴都俾人 send off 啦咁 啊，提一提大家啦，因為有三個球員 send off 咧，下一場車仔對邊隊？ 阿仙奴就出唔到， 所以都幾大鑊，因為你話出唔到啦、 啊， 摩連奴應該都出唔到啦， 係， 同埋應該就係威廉姆利斯都出唔到啦， 咁啊 幾大 好小事嘅。 感覺上維利安就有少少俾人睇透啦。 嗯， 我覺得開始真係有啲俾人睇透。 哦，同埋佢進攻方面係似乎係爭咗啲。 唔係啊，我覺得係而家車，其實我由頭到尾覺得車仔根本就唔啱佢踢。 係、 哦， 佢應該啱踢嗰啲 free flowing football 嘅球隊， 佢喺薩克達係打 engine 嘅， 嗯， 打轉化器嘅， 係。 佢喺薩克達差個波亦都係短嘅、 嗯， 你見到今場波好明顯嘅，佢好多時要拉去翼位，同埋佢隊友同隊友之間係好遠，同埋佢要被逼成日要斬波、 嗯。 你見今場車路士踢撚到好似百名漢咁撚樣㗎、 嗯， 球球都要掉入去嘅。講、 嗯、 真嗰句，距離太遠，唔係短，佢要將佢為你安嘅體力用曬喺中場。不停掃蕩攔截、 嗯， 而少咗好多做一啲轉化派牌啊、轉手為攻呢一啲嘢、 嗯， 少咗好多。我覺得係唔啱踢， 都唔係我睇嚟啫。佢哋踢咗70分鐘唔夠， 唔係佢就我見到佢有啲時候佢唔防守添，佢有啲時候佢企喺前場等波，等其他隊友防守，但係佢一拍埋去嗰下就黃牌啦，就係、是、好多時就係咁樣啦。 咁啊，最後摩連奴紅牌出場嗰下咧就。好多原因嘅，咁啊有啲人就話咧，因為就 都係球證 佢自己，佢自己去即係出咗場，出咗去場地入邊，就冇經球證批准，於是咧球證咧就俾咗個牌佢。 咁啊呢個理由就好堂皇啦。 嗯， 咁啊但係咧就摩連奴就話啦，咁如果係 有俾牌咩？ 因為咁嘅原因而講佢出場 咧，冇俾牌嘅，係 唔會俾牌 嘅，指佢出嘅， 指一指就 走， 指一指就 走，指佢走 嘅。咁啊，有好多好多個人咧都要被講出場嘅，譬如林拔啊，佢啲助手啊，我啲助手啊， 其實踩入場應該唔足以係一個罪名。 啊，唔係，任何領隊教練如果要入場，其實應該要經過球證批准。 係，但有啲人喺個 唔係，但 我意思即係譬如喺個指揮區度唔覺意踩前嗰啲，應該 唔得嘅。 其實唔得， 其實唔得嘅。不過摩連奴唔係第一場踩出去嘅，我亦都可以。 其實唔得嘅，係啊， 係好多場佢都踩出去， 肯定係唔得嘅。即係 不過遇到 即係入一場啊，即係入一場。 起碼不過我講嗱 NBA 就一定得，一定唔得 NBA 一定唔得。 係啊， 你後備球員或者領隊即係教練踩入去就 咁啊，呢個摩連奴講嘅啫。咁但係咧。我覺得咁，咁、你知摩連奴之前咧，可能就食咗好多啲大蒜啦、啊，即係個口咧就臭，咁咧就你知摩連奴咧就想同球證咧就講嘢，咁啊但係球證咧話大佬，你唔好講嘢啦，你快啲鬧人上去，指佢離場咁啊算數啦。 因為有車咪曾經透露過咧，摩連奴係講咩咧？話佢嘅 Can I speak 5 minutes？ 嚇、啊，唔係 5 seconds 啊 ，5 seconds 5秒啊， 我俾你 唔好啊，大佬問到就未唔掂啊，快啲拉翻上去，快拉翻上去算数啊！咁啊，所以就 咁样啦。其中一个可以讲嘅理由就系你带头即系阻碍场波，咁咪赶你走咯。 哦， 即系球证可以觉得系咁样嘅。 哦、 即係咁你帶頭嗰個咁咪講你先咯、 我覺得呢場球證有啲判決，雖然我覺得 針對佢係 都係抵撚死㗎啦，車路士覺得係有啲好撚神怪咯，佢啲判都係。 係咁啊，我覺得上一場退翻白流浪就離奇啲， 上季。 系上季系啊，不过都系嗰句噶啦，即系以今时今日，头先阿京一都讲车路士咁多缺点，今年咧都系争头四嘅啫， 借啲耳 嘅。今年争头四嘅啫， 但系 Chris Foy 都唔系对车路士系咁嘅，佢对好捻多球员都派好捻多胶 嘅。哦，唔系、哦，即系派牌嚟讲咧，根据统计咧，佢真系派车路士特别多牌 嘅， 偏多。 但系呢个球证不嬲嗰啲判断力都好捻差噶。 系咁啊， 少担心啦，仲领先紧，你怕咩？ 咁啊，少擔心啊！而家曼城個失分數字係少過車路士㗎，係 都未踢贏緊嘅。 摩連奴話而家主動權喺曼城， 冇錯，啱曬，啱曬。所以大家咧，曼城都係高少少。另外一隊高少少就阿仙奴，咁咧就1-0咧就贏咗熱刺嘅。場波就好早開紀錄，路斯基嗰球波就射得好靚， 路射 司機， 路斯基路射， 真係射得好靚。 好啊，一傳埋佢右副右。 邊啦，由傅偉一射就左邊龍門嘅 掛網， 右上角， 右上角 掛曬網。哇！ 其實我就 龍門都冇乜 好好欣賞。其實有時佢啲判斷咧，你唔諗，即其實佢喺佢嗰個位置未必一定要起腳嘅，但佢好有信心，咩都唔諗，就用嗰個步速去揞咗球好型嘅波。 系 咁啊！阿洛里斯完全冇得救， 冇得救。 佢耐唔耐都會有呢啲咁嘅難線咧，其實係需要噶。你見即係阿仙奴其實成日俾人，即係以往成日俾人救病就係唔起腳啊嘛。咁你有個老司機喺度肯射下波，咁都係好事咯。 即係起碼有個動力。 咪以往啦， 以往嘅希比咯，不射籃啊嘛。係 咯， 希比不射籃。 以往嗰啲唔射。 老司機就唔係太屬於話好出名扭或者出名遠射嘅，但係佢就係幾難估。 我覺得佢幾有，佢可能幾有動力嘅踢波，真係好肯推下波啊。 即係佢如果肯教下佢啲隊友射波咧，咁呢場咧就唔係一比零咯。 我會認為佢有啲似即係班拿。即係班拿約以往其實個踢法就中意係咁樣，佢可能慢慢嘅年紀大就有啲調整都 係 咁樣。 不過其實呢場波有一球好危險嘅，咁就係有一球波就右邊傳咗嚟，施智斯利就出嚟好有型咁啊，以為單手好似打籃球搶籃板咁啊，搶籃板咁啊，點知甩手，結果俾阿 Chapley 就截到個波，就點知射咧就俾阿高斯爾尼， 有兩個 咁就截咗佢，係啊，高斯爾尼嘅截波嗰個，即係啦。咁但係呢場波就阿仙奴嗰兩個中堅打得好好嘅，高斯爾尼同埋梅迪薩卡。咁啊 ，mark 到艾迪巴約幾乎就一動都冇噶。 另外，張伯倫都唔錯， 張伯倫亦都打得唔 錯。但係佢啲射門 係 要再操下 練下。 但係最後都要講句，熱刺呢場波就出四五一嘅，應該真係睇個陣容咧。 阿 Chadley 打中間啊，真係。真係 Chadley 冇理由打中間，一定係要打兩邊。 我覺得 Chadley 就應該冇理由出添啊！直情 身去嗰邊有冇出？ 唐身有出，就右邊係 又係右邊。屌，我都話呢個人又撚樣唔可以打右邊。 另外就艾力神中間賓特納新組，前面打艾迪巴約一支弓。 係，咁你嘅左邊即係跛咗咯。 左邊艾力神咯， 艾力神，我覺得應該打中間好啲。 艾力神其實應該係中路。 我只係覺得有啲球員應該可以用多， 因為艾力神係冇速度嘅。 即係譬如你講寶蓮路係咪應該可以出下咧？同埋 連斯古神呢啲， 同埋即係 斯古神有出啦，好似 冇出後備出啫。其實以呢個熱刺呢隊波咁嘅陣容咧，真係 佢仲有大班可以用， 冇理由成日變咁多嘅，即係冇理由一場波四五一，一場波四四二，一場波四三三。哇！咁你點搞啊，大佬？場場唔同人咁制嘅，有時。啊！呢輪流用新組多少少，係除咗個賓特勒用得多啲咧， 賓特勒真係長用。 阿迪巴約用得多啲咧，有時啊連龍會打下嘅。呢場波冇霍加啊，霍加打咗後備，連龍啊打後備。 霍加照計應該必然正選。 唉，其實呢隊波真係，其實可以好簡單處理四四二係，我覺得係最好。 因為佢上一場推咗霍加上去打翼啊嘛，打得唔好呢場咪唔出咯。係 咁，呢啲就真係再舒活咧，即係出年個帥位咧，而家真係有啲危險。 以往都講過啦，頭先上一次都講過， 頂替嘅啫， 似乎雲高爾機會大。 場有一個得意啊，完場有一個好得意嘅鏡頭，就見到唔係普道司機啊。就指住個鏡頭，係咁叫阿路司機指住鏡頭望，個鏡頭影住， 係 咁叫路司機望，路司機死都唔望，好怕醜佢。 另外仲有個鏡頭啦，就阿舒哲斯尼咧，唔知係咪受到奧斯卡頒獎典禮啟發，又影嗰張自拍照，為咗幾個人影張自拍照。咁 球場度嘛， 係啦，咁佢後個 background 就係熱刺嘅球迷啦，當然，即係因為呢個場係熱刺主場啊嘛。係，咁啊擺咗上 Instagram 就普魯司機個 Instagram， 咁啊又瘋傳咁樣啦。 應該都係， 好啦，咁啊呢場波去到呢度啦，咁啊一比零阿仙奴。阿足噶啦，讲重点啦， 阿足噶啦， 咁啊呢场波就利物浦对曼联， 系俾两位打个飞机先啦， 咁啊俾啲你谂啊打下飞机先啦吓， 哇，大声 大声， 下下 下， 拖地啊静啊， 啊唔系俾我讲先啦， 我你讲先， 我嗰晚系陪两位曼迷就睇呢场波嘅， 系， 咁两位曼迷咧，其实咧。失第一球咧就好激动， 系 啦，失第二球咧就已经开始 心如 颓啦。咁去到第三个十二码咧就好气愤，跟住咧第三个十二码射唔入咧，嗰下佢哋好亢奋，系啦，咁到最后就完场咯。 你有俾防止自杀会嗰啲个电话佢哋啊？ 但 系啊，防止自杀会个热线咧，嗰两位漫迷啊， 冇，佢哋都适应到呢个转变，即系佢哋知道今季系一个重大嘅转变。 佢哋都适应个转变，即系节哀顺变。 劝过佢哋啦，即系我都睇住佢哋搭车翻屋企嘅，系啊。 O K， 我都送佢哋上车，得噶啦，系啊。 唉，呢场 可唔可以透露下嗰两位漫迷？ 吓？ 好多漫迷噶，我哋 Wagger。 我哋 Wagger 嗰两位嚟，唔系阿的，唔系阿坟总。 系咪比较肥啲嗰啲嘅？嗰啲，即系我讲杰斯，我讲杰斯啫。 今个礼拜嘅节目我都有同佢拍档嘅，咁 谢敬日啦，我冇嘢啦，算 系啦系啦。唔好再追问好唔好？ 只有个傻捻咗啫，真系。当利物浦入捻完第一球之后咧，突然间 send 个信息话，得系预祝曼联胜利，屌你佢真系傻。 唔系，其实去到谢拉特射第三个十二码嘅时候咧，其实我有一刹那好想睇到两边球迷嘅嗰个 你应该反应。你應該同我 FaceTime 啊嘛，嗰陣我同阿京一喺球迷會嗰度睇緊波， 因為嗰下我係好有衝動，喂，我見到呢邊嘅球迷為咗佢哋保住嗰個第三個十二碼而興奮，咁究竟利迷嗰邊係點咧？我又唔知啊。 唔係，我真係好搞笑咯，佢哋將一樣可以唯一可以我嚟嗌嘅嘢就係留翻起。第三球十二碼唔入， 唔係幾球都有嗌。 因為我在場都見到好多龍門後面嘅曼聯球迷咧， 係 一尾喺度咧，又射喺度咧，係咁指住仔，但係喺度即係揚曬手，就即係話嗰邊咧，撲街邪鳩你之如此類嗰啲。 哦，係啊，正常啊， 正常 啊。打射唔撚入咧，哇！後面龍門後邊啲曼迷幾撚開心啊，好撚似贏撚咗 世界盃咁樣 啊！啊！我真係即係要搞撚到將嗰個興奮要轉移喺呢啲場合。 哦，咁要嘅，因為謝拉特好憎曼聯啊嘛。係 咯， 曼聯 球迷 都知道嘅， 亦都 唔好俾佢喺度 hat trick 啊嘛，大佬。 咪亦都有個陰謀論咧，就話咧謝拉特你咧呢球特登 射中柱 嘅。 我唔覺得係， 我都唔覺得係， 我係唔會信。 嗱， 我 唔係喎，我覺得係。 你覺得係？ 我覺得係咧。我覺得佢同之前射嗰兩個十二碼嘅習慣係有少少唔同嘅。 哦，咁唔出奇。 咁第一是地波，好少射地波，我記得謝拉特。 因為其實第二球他知道迪基亞是捉到他路的，咁佢第三球，就算你射第三次，你都要有少少 分別。 唔係，我覺得係真係會有少少攞得盡啲。 我攞得盡，我同意嘅運動心理學啦，即係頭兩球。第二球落係差啲 high 到嘅，同埋都係射右邊啊嘛。你始終你一場波入面俾人哋試三球波去救呢，人哋會捉到你路嘅機會好大，所以你一定要問嘅第三球波。 我又唔覺得係呢個理由，我真係覺得係佢心知道使到你自己球波係 100% 拆水。 我 係 覺得 佢 係，我覺得唔到，我覺得佢睇唔到。 我覺得唔 到。我覺得係似嘅，係真係攞得盡啲嘅零零舍舍。 我哋係咪跳得遠咗？ 我哋 冇 所謂。 講翻嗰啲啊， 我陣容嗰啲唔使點多講㗎啦。呢場 要講下嘅。 咁首先咧， 今場即係講講曼聯嘅陣容啦。咁曼聯其實應該就中堅係用翻呢個維迪， 中 線 翻 維 迪， 係啦。 咁左拿朵左邊右邊拉菲爾， 右邊拉菲爾啦。 中場費南尼， 中場 費南 係啦。 中場攻擊中場 贊盧沙同埋馬達， 贊盧沙馬達前面還配西。 原則上咧就非常敷添嘅，即係除咗你話中堅即係叫做 有幾個疑問嘅， 係 一個贊盧沙係咪喺呢啲場合度打咧？ 係。 睇返個表現呢都證實咗係幾錯的決定嚟嘅。即係出馬達同埋出贊盧沙擺呢兩個位。開波嘅時候其實贊盧沙係打左邊嘅。 其實呢場波你見到佢哋踢出嚟呢馬達同贊盧沙係唔啱踢嘅呢場波。 係 尤其是馬達呢我覺得。 贊盧沙都係。其實 贊盧沙我覺得 贊盧沙好少少。 佢呢個年紀即係十零歲喺呢啲咁嘅場合，即係我覺得信心。 咁但呢個未來球王嚟㗎嘛呢位？ 未來球王都唔係呢個時間嘅，即係做人有定時㗎嘛。係 咪因為諗住可能佢同法蘭利會溝通到啊？大家都係比利時。 比利時 啊？哦，咁樣 可能係啦。咪同埋我都即係講埋啊利物浦嗰邊嘅陣容，其實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出咗阿倫。 咗阿倫冇錯 啦，冇出到 郭天樂，郭天樂收起咗嘅。 系啊， 咁啊呢個都幾關鍵嘅，因為就擺咗阿倫入去，就我諗想加強個中場自己力啦。 係啊， 因為始終呢場波都唔適宜打得太進取嘅。咁郭天奴同埋史達靈，其實當初我都諗過呢兩個球員是打一個都應該係要開始唞下㗎啦。咁啊，以往幾場試過唞過呢個史達靈啦，今次又到郭天奴。咁我見到阿周一倫其實好重要的作用就係佢擺咗喺偏左少少個截擊嘅位置， 冇錯， 係對正拉菲爾嗰個位嘅。咁拉菲爾其實即係嗰場波，其實我同京一齊睇啦，都留意到就係覺得即係拉菲爾以往都係比較偏向於進攻啦，即係即使佢個右閘，如果可以頂得住佢嗰個位咧，再偷甩到佢個波咧，好有可能會係即係一個漏洞嚟嘅，即係曼聯一個漏洞嚟。咁睇翻上半場其實卅幾分鐘幾證實到呢一點嘅，佢同埋費納根，即係我講咗一輪同埋費納根截咗好多拉菲爾嗰邊嘅波，然後好多攻勢都係偏。 利物浦左边路线开始， 系啦，喺曼联嘅右， 曼联嘅右边 攻落去，即系拉菲嘅位啦。 系，所以调翻转，其实睇翻今场波，艾夫拿受嘅压力唔多嘅，因为好多波都唔喺右边。 因为艾夫拿其实几多时间系压上去左攻嘅， 左攻都唔多，冇乜波去佢嗰边。 艾夫拿既然你头先讲到有咁多时间，但系佢左攻多唔多咧？ 我又觉得唔多， 算系即系正常发挥，即系冇乜 佢 阻碍咯。 我唔觉得系正常发挥。 佢上到去，起码 我觉得佢系。偏慢添，我覺得佢好懶添啊！ 係，但係始終因為打右邊格連莊臣，我覺得而家暫時嚟講威脅已經唔係太威脅得到艾夫拿。 嗯， 係啊， 其實就 攻勢偏左邊多。 曼聯呢場波有若干球員打得好曳， 冇 第一個雲佩西係第一個， 係 一個前鋒球員墊波次數27次，仲少過龍門。 係， 你話真係邊有可能？ 咁龍門有幾下要執波啊？ 同埋雲佩斯今場波係要屌一樣嘢，就好多波咧，佢情願。自己兜個圈翻嚟自己射， 係啊， 佢都唔會回傳俾後邊，因為我記得有一球咧， 入咗禁區 嘅 啦， 就已經喺後邊鬥緊佢嘅啦。 係啊， 只要佢 費南尼 回俾費南尼， 係啦， 費南尼再交俾朗尼咧，其實基本上咧輸得嘅嗰球。 係啊， 但係佢冇咁做， 雲佩西呢場， 我諗呢個情況唔淨止係喺雲佩西度，其實係成隊曼聯都係有呢個情況。 唔係個問題係 邊個攞到雲 佩西？你作為最前一個。你點解有前面其實利物浦某啲時間係有啲空位俾佢走入去嘅，但係永遠唔會走入去嘅。雲佩西 唔係佢就算佢躲出嚟，冇第二個走入去咯。亦都係 譬如有一球啦，喺禁區嘅偏右啦，有一球咧係來自雲佩西嘅右腳嗰邊送過嚟個波。 係 佢因為係冇右腳啊嘛， 係啊， 佢係情願轉個身就翻只左腳射，佢都唔交。 結果俾人刪到嘅球。 係啊，所以呢個球員真係 俾多個數據俾大家啦。咁啊，除咗雲佩西墊波好少咧。佢傳波都好少，咁今場波成功傳波咧係12次， 係 同米勞列一樣， 另外 即係龍門交波咧嘅次數同佢一樣。 另外向前傳係得4次，好多時間都係佢係 pass back， 好冇意義嘅 pass back。 其實我睇嗰場波其實見到咧，利物浦係有心逼咧曼聯咧向曬兩邊嘅，其實係中路冇一個人其實嗰晚同阿即係同阿傑斯啊，係啦， 點解開人名啊你？ 開名 幾鐘咪要開？ 唔係同第一次啦，開咗唔係嗰晚同阿傑斯啊、卡梅睇嘅，咁啊傑斯係即係大家都有傾過點解？即係其實大家都問咗一個問題，點解曼聯嘅進攻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咧喺中圈個位咧就分兩邊嘅， 係 去到禁區頂，我諗30碼、30-40碼附近咧，其實係冇一個人咧肯現翻出嚟咧接應。攞個波再分兩邊，嗰啲攻勢 以前做呢啲嘢就係朗尼啦， 係咯， 甚至雲貝斯都會做呢啲。 但係今呢一場係完全見唔到， 即係簡單啲嚟講，就個個都要攞住個波，就冇人去走。 係啦，個個都係自己同自己踢咯。基本上你見到讚圖沙不停咁喺個邊度自己去啦， 想爆 係啦。你其餘嘅球員都係自己有自己去啦。馬達想傳波都冇人傳嘅。 呢場波其實失蹤嘅球員好多，其實費蘭尼以佢即係以往打愛華頓嘅水準係唔應該完全失蹤嘅。 哦，唔係， 我覺得費蘭 唔係喎，調轉喎， 好多 呢場波打得好好喎，費 蘭。我唔覺得係 呢場波佢攔截係做得好好喎，係佢一個咋，反而失蹤嗰個係隔離嗰個卡利克 就一定係啦， 卡利克反而失蹤啦。 我覺得費蘭尼咧，佢係會。即係同對手保持翻一個傳球距離， 係 佢係有現， 佢鬥翻後， 佢有鬥嘅，佢有做到嘢嘅， 係啊，佢有做。 如果佢係懶，佢唔會俾謝拉特頂到，頂到爆光嘅。 係啊，佢係今場波係好硬， 同埋今場波有一個好怪咧，就係咧打最前係朗尼， 係 雲佩斯翻嚟攞波， 朗尼又翻嚟攞波。 朗尼又翻嚟波，但好多時候朗尼都係最前嘅， 係 唔係雲佩斯最前嘅？ 同埋有一個時候係其實見到咧，朗尼同雲佩斯係走埋一齊喺禁區裏面，即係經常性係走第一個。 至於你話點解會向曬兩邊邊路去咧？進攻咧，下半場70幾分鐘就答咗你呢個問題啦。因為下半場70幾分鐘，史道力士攞住個波。Phil Jones 同埋另外一個好似卡瑞克嘅物體啦，兩個一齊夾撚住史道力士，史道力士一個假身就喺兩個人中間 穿過 曬。 其實你可以比較翻兩隊嗰個進攻嗰個走位嘅靈活咧，即大家係配合，其實你可以見到個分野喺度。利物浦其實佢兩三個已經其實 已經可以猜你四五個㗎啦， 牽制到曼聯大約5至6個球員要翻嚟回防。你見到曼聯一打翻轉頭，其實利物浦嗰邊 幾下過一個波嚟。 其實分野好清楚㗎啦，一睇史道尼治個速度呢完全係越過曬嗰曼聯嗰扎後防。 同埋呢場波如果你哋踢波有心研究，有好多嘢可以好值得睇。例如你蘇亞雷斯同埋史道尼治佢哋嗰啲技術呢 係 帶住個波呢話俾你聽呢，有時真係一個球員叻呢，佢可以喺兩三碼裏面之內距離就可以 KO 你啦。好多時候你 feel 中或者係費蘭尼走埋撲波呢，佢只要將個波拐開半碼啫， 係 佢成個人撲喺度。 哦，咁呢個就即係 Phil Jones 同 Phil Jones 就爭少少啦， 論盡啲嘅。 即係有時踢波你會見到呢，其實可能係有一兩碼距離，你覺得係好會攞到個波，其實嗰兩碼就係兩碼。 好老實講啦，即係即使呢場波可能三比零啦，但係個賽果未必係即係咁反映到個差距。以利物浦今場水準嚟講，其實發揮中間嘅啫，唔係特別好嘅。 佢其實即係。如果你唔計嗰啲 十二碼 咧， 有啲爭議性嘅入波， 一球啫。 係啊，同埋始終即係宗師維迪嗰啲咧，維迪嗰啲真係年紀大啦。講真就嗰幾個十二碼咧，就冇乜爭議性嘅。講真，拉菲爾 第一 個手球， 第一球就一定係 都斷得好正啊，大佬。 但係嗰個爭議性咧，就反而係會唔會再攞多一張黃牌，就令佢兩黃一紅。 應該係要攞多張黃牌嘅， 但係就球證就留 開一面啦，卡頓堡 真係鬆手啊！ 即其實就應該張紅牌咧，就應該係俾拉菲爾， 一早拉菲爾， 係啊，應該係咁樣係啊。 咁跟住 第二球嗰球咧就即係下半場開波冇 翻嚟 啦， 係啊，嗰球波就呢個祖亞倫好嘢啦，啱啱前面見到中間有個滑位喎，就肯蝕入去咯，又唔似對面某一啲前鋒唔蝕入去咯，咁啊結果就宗師就出嚟想即係 拱一拱啦， 佢嗰個動作又有啲笨嘅，因為佢好明顯佢唔係貼身跟住做，跟唔到祖亞倫嘅啦，佢用個心口再烏低身咁挨落去咧，其實就好似你用個膊頭撞低人咁樣。 我都係似係膊頭嘅。 即係你去到嗰個接觸點嘅時候，你咪膊頭烏個膊頭落去咯，似。但係如果你本身你係貼身嘅話，你心口挨佢，咁嗰下咪唔會吹咯。咁係因為你唔夠人哋快咯，就係 中斯特臨陣啲㗎啦。 老莽啊，梗 係冇辦法㗎啦。第三球好清楚㗎啦。 第三球你講入波定係十二碼先？ 十二碼啦。 OK， 嗰球冇計啦。咁嗰球就係 插水。 嗰球我有啲撈亂咗嘅。我成日以為嗰球咧。是不是插水的、我昨晚重看那球是真的插水的 是、啊、 但是之后另外第四球呢 卡尼克、 哦、 卡尼克在后面踢他那球 就真的要被 那球是撩到脚 嗰球 係小力字吸波， 吸 左腳吸右腳， 係啦，跟住阿卡瑞克嘅左腳就 掃到佢個係啦， 反而嗰球應該俾嘅， 係不過就真係坦白講，一場波如果個球證吹一隊波三個十二碼咧，就真係有啲 個隊波都係要檢討下嘅， 應該要吹嘅， 唔係真係比較少有嘅，講真。但當然要比就要比，但係如果真係五波嚟講就好少㗎啦，去到最尾呢個階段。咁同埋即係好坦白講，臨尾仲要講埋維迪出場，咁就同埋利物浦。即係有冇嗰個十二碼 都係贏啦， 都 係 贏。 因為始終你譬如諗起蘇七嗰球其實非常清脆啦， 係啊，單刀又另外有個單刀啦，之後就入波啦，之後嗰個 單。因為嗰球嘅攻勢咧，其實今季出現咗好多次啦。 嗯， 喺禁區頂，史道力治攞到個波，啱啱切入去。然之後蘇七咧就喺相反方向逃出嚟，咁啱啱就食咗左史道力治左腳一個直線，啱啱好嘅。 嗰球似乎咧就應該係史道力治想射嘅，不過就啱啱好集到個波個去勢又唔好， 有少少運， 有少運啦。咁結果就俾蘇七咁就單刀入咗。 咁啊賽後就莫耶斯啊，咁啊當然就備受批評㗎啦。 唔係咁， 我最中意 俾即係大家睇到嗰張 banner。 我最中意都係見到張 banner 啦。 呢場波就莫耶斯。真係有啲問題，真係冇可能去到成六十幾七十分鐘輸緊兩球，都仲唔換個前鋒 啦？唔係，其實我哋即係我嗰日同嗰阿傑斯同琴會兩位漫迷喺度傾嘅時候，都話即係輸到二比零嘅時候，其實五六十分鐘應該要諗呢場究竟我 要唔要， 仲要定係流力歐聯？咁但係發覺去到佢係 七十幾分鐘， 咩都冇做過咁就 佢就一定係唔要㗎啦。我諗 唔係佢換人嗰個取態都係唔清楚， 都係唔明白。換人第一個就係點解要換費蘭尼走咧？反而唔係換卡維克咧？ 啊，呢、這個第一，費南尼打得好好，我覺得嚇、 啊。 第二就雲佩西點解仲可以留喺球場上面咧？ 係啦， 反而就留喺馬嗱，反而就換咗馬達啊、贊盧沙嗰啲咧。 係啦、啊，你換 Cavery 落去做咩咧？ 我都真係 係啦，你唔明嘅， 即係莫耶斯。 即係如果你係呢場唔要嘅，咁、你咪換啲你平時都唔係好用嘅啲鄉村真絲嗰類咯。你反正你歐聯你都唔用佢㗎啦。 就算歐聯你出鄉村真絲，我覺得呢場就算落佢你都冇問題㗎。 係啊， 即係都係嗰句華倫西亞嗰啲你又。唔用下， 系咯、啊，幾乎都唔記得咗。 系咯，華倫西亞可以用噶嘛，系咯、啊，硬淨啲嘛，起碼都咁，但係你又唔用，咁、所以咧，莫耶斯我睇都係即係以波論波嚇，唔係抽水。 唔係你都要支持佢啊， 佢係 football genius 啊嘛， 係咯。咁但係以點 genius 都好啦，以而家咁嘅階段，真係好難唔炒㗎。 我呢一季佢真係要睇下曼聯有冇資源俾佢下一季換成個班底換曬佢。 仲有資源？ 仲諗咁耐？ 冇啦啩？ 歐聯都冇頭四，點有資源？ 嗱、賽後之後多啲消息傳出咧，就似乎董事局係有開 emergency meeting， 就考慮莫耶斯嘅去留。呢、這個似乎係好有可能係真係有開過咁嘅會㗎啦，好有可能開咁嘅會。咁聽講嘅講法就係話咧，Bobby Charlton 同埋費格遜都係偏向仲係支持佢留隊嘅。咁、但 係 自然有第啲董事，我估啦，美國佬啲子子孫孫啦，嗰啲係董事嚟㗎嘛，應該都講咗話有可能。 嗰啲係我哋睇住盤數嗰啲就， 因為始終商業贊助方面預計啊，如果真係冇歐洲賽，肯定會有大損失。 唔 係 啱啱簽咗㗎。 你讲边队边个先？雪佛兰？ 唔系嗰个 Nike 嘛？ 我 Nike， 我嗰个续约 系咯， 续约 啫，续咗啦。 系， 但 系 始终有好多品牌咧系买曼联嗰个长胜、必胜吓、即系打多个咁样嗰种长胜， 多啲哇哈嗰啲咯。吓、咁你仲有好多我哋做，即系呢个伟大嘅强国有好多有多品牌仲等紧等紧佢嘅。 我相信嗰啲里边一定有好捻多个如果噶啦，即系如果冇欧联会点咧？如果冇联赛冠军，几耐会点咧？咁样样。 咁而家近在咫尺咧，要交功课就系讲紧后日嗰场波啦。起码 我相信就应该，如果真系要炒，都应该会过埋欧联嗰场先。 哦，咁点都要过埋嗰场。 唔系咁啊， 要过埋嗰场就出唔到线咯，出唔到线咪啱咯，炒咯。 咁咩啊？菲立仔大 炒咗可能 Caretaker 菲立仔啊， 而家有傳就話傑斯帶到季尾， 係 就話費格遜親自去請 雲高爾出山。咁足球頻道邊有做啊？傑斯過去 哦，唔緊要嘅，可以遙遠控制噶嘛。 而家嗱揀荷蘭隊嘅，唔可以呢段時間兼教啦，我相信。咁但係我應該講緊下季啦。 唔係喎，不如大家睇下咧，嗰啲 head hunter 啲有冇啲 post 咧？ 嚇、 即係會唔會有？ 其實我私底下同阿京一都講過，如果當佢唔教，揾邊嗰個球員，即係揾邊嗰個教練，可唔可以諗下咧？其實我噏到兩個名出嚟、一個就係斯蒙尼。我唔知道其實曼迷可唔可以接受到斯蒙尼？ 你講今年定出年？ 我講下年。 哦，下年。 你大家可唔可以接受到斯蒙尼？ 我覺得接受唔到。 接受唔到，因為英格蘭球員太真呢一個。 表示接受唔到啫。 表示我覺得真係。 表示冇可能。 喂，冇 表示冇可能。 表示。 但你要諗下喎，因為其實而家呢個咁嘅田地咧，你真係一定係要揾老狐狸。即係例如雲高爾，即係起碼有六七十歲左近嗰啲， 你真係要賣曬啲人。 再唔係就揾少水，少水得嚟又冇弱綁死，或者個名氣未去到咁高嘅。咁我覺得有兩個係有機會。頭先我講斯蒙尼，另一個覺得盧特納都有啲可能。 盧特納， 因為始終佢未教一隊即係超級大會，而佢歲數上嚟講有機會上位。 我盧特納機會大啲咯，起碼冇公開啊嘛。 係 冇公開，就算現階段真係炒咗莫耶斯，佢可以上馬啊嘛。 我真係衷心希望莫耶斯可以帶到。 哦，咁樣 我覺得係呢一季之後嘅曼聯係會有機會俾佢重整翻，係會好啲。 恒大爭咯， 納比， 李皮， 納比唔會， 納比唔會啦。但係納比早十幾年前有傳聞過係會接替費格遜㗎， 係啊，但 曾經 係 養之一個嚟， 可能啦， 而家唔可能， 好啦，年紀大啦， 同埋佢喺嗰邊好食好住， 同埋英超啲球場唔捨得煙啊嘛， 哦， 咪又係文先嚟咯。 文斯尼我相信 都唔會啦， 教過曼城我都覺得機 會一定會勾嘅，曼聯一定舉牌。 但我諗現階段如果係真係要換，就盧特納機會大啲嘅啦。講真就， 但係盧特納呢啲浪子領隊係咪真係啱教咧？ 我諗或者頂住先嘅可能。 頂住先。 係啊。 都唔係啊，你揾得盧 肯接先得㗎。 你揾得盧特納就唔係諗一季嘅。 唉，總之就真係 揾莫耶斯都唔係諗住一季。 唔係我都嗰日同 Chipback 傾過，就話其實曼聯即係好由球迷至到管理層都係。唔係好， 唔係好接受到即係經常換領隊，即係佢仲係停留喺嗰啲 one cup manager 嗰個 mentality 裏面。 哦，咁啊係，咁咪費格遜自己都試過，曾經有一段好即係比較弱嘅時間，咁但係即係捱過一年，最緊要攞到個杯之後咧，咁就即係球會信任佢，就即係咁有輝煌嘅戰績。 時間人哋啦。 OK， 講開領隊咧，就保亞斯就應該 係咯，去咗新尼特啦，頭先講咗啦，係啊，冇錯，係啊，咁就呢場波就咁樣啦嚇，咁啊大家再詳細啲啊，聽啲即係萬嘅關於呢場波咧，咁就留意一下禮拜四板萬啦，板萬呢個頻道呢個，所以板萬大聯盟 啊，板萬大聯盟簡單至十一啊，講多次， 唔係我都知道 overtime， 但係簡單補補而家聯賽榜啦， 好啊， 係啦，咁啊 冇所謂啊， 而家呢緊應該仲係車仔啦，因為始終係打多一場啦， 我再強調啊，係打多咗， 打多一場 曼城。是几多场啊？ 三场 波，相差六分， 曼城都未打晒强队，赢紧咩？ 曼城可以输俾韦根，咁点可以唔可以输俾第二球队？ 哦，咁样韦根劲啊嘛，因为好简单嘅。 几乎我啊，曼城上一场你知唔知啊？其实都 咪咯，争啲输。 哦，冇事嘅，曼城呢啲， 我真系觉得车仔就冇事啊。 车仔维拉都输得，你够胆话冇事？ 曼城够输韦根啊，真系啊！ 咁啊，第二名就利物浦啦，咁啊得失球压过咗阿仙奴啦，咁。 始終嗰個一周一賽嗰個優勢似乎又喺度，即係呢個係托賴於一周，即係起碼佢嗰個班底，大家明顯見到對於其餘嗰爭標嗰幾隊球隊之外，佢嗰個板凳深度係差，即係佢後備力量冇人哋咁好，但係。是呢、這個即係一周一賽是幫到， 好明顯嘅，因為始終譬如阿仙奴真係比賽真係多啦，頻 密啦， 呢個三月真係好有魔鬼賽程啦。 跟住就熱刺第五， 係但第四係曼城啊， 第四係曼城啊，係呢啲係即係過眼雲煙嚟嘅啫，一定上翻第一㗎啦。跟住就呢個愛華頓又贏波啦。咁跟住曼聯都仲保住第七位， 都仲係追得好貼嘅。即係其實而家見到咧，就頭四就帶出嚟㗎啦。 係啊， 咁就跟住就四五六七就五六七啦。 保唔保到第七位咧？ 嗯，五六位啦，第七同第九位都差唔多啦。 五六七就爭㗎啦。 嗱，我即係覺得啦，如果慘我騎師。之後嗰九場係半放棄狀態嘅話咧，我唔排除三場開局開局到你。 但我覺得你如果冇乜所謂啦，留住莫尼斯其實真係得過五六。 我覺得未。 你見到熱刺嗰個狀態，你真係睇唔到佢可以唔俾曼聯追過。 我比較堅持翻我上個禮拜五講啦，其實熱刺贏低過佢名次嘅球隊真係綽綽有餘。所以我唔係覺得太大問題。 佢啲表現係一場場睇。 但係真係熱刺好坦白講，真係呢輪啲陣容轉換係令人有啲難以，即係有粒無所適從啊。 咁啊，愛華頓就其實傷兵近排比較多啦。 愛華頓就好翻啲咯。 好翻啲，咁啊上一場都好。問啦，九十分鐘補時先贏翻2-1， 係啦，咁就修咸頓打得好好嘅嗰場波嚇，好咁就我知已經係 overrun 得好緊要啦。咁啊，其實我今日咧就有隻歌㗎，咁但係講有隻歌之前咧，咁都要先講我哋有第三節嘅，係 啦 ，bonus track 啊 ，bonus track 啊，就係師兄本多筆記。咁啊，曼聯就輸波。咁咧就我知啦，大家就即係我知大家好高興。 大家唔係大家，我唔係喎。 我知各位都好高興，係各位好高興。但係我做人咧就中意雪中送炭嘅，就唔中意咧就即係 我哋都冇啊。 錦上添花嘅，咁啊一 咁我過去嗰廿幾季邊個同我雪中送炭？ 誒咁呢？ 有啲人又出曬口述，又出曬求證，又出曬 rules and regulation。 冇辦法啦嚇，咁咧就所以咧就我睇睇有啲朋友啊，嗰啲曼聯嗰啲擁等於啲女 fans 咧，都出咗啲 post 咧。 女 fans 例如 係啊，女 fans 譬如呢位啊，呢位我唔講名啦， 識唔識㗎？ 應該 知唔知名嘅先？ 知名嘅，應該上過電視嘅，應該上過電視嘅。咁咧，佢係曼聯 fans 嚟嘅。 唔係姓宋嗰個啊？ 唔係。咁咧就佢咁講嘅，佢就話咧，佢係曼聯 fans， 佢話咧係對呢隊足球隊咧就好失望。咁但係咧，我仍然都好中意呢隊波，而且係好中意。好鍾意好鍾意咁講。 咁呢啲嘅 未講完啦，咁有嘅。以前曼聯落後呢佢就會好緊張嘅。覺得啊完場之前一定係會贏返嘅。咁但係今時今刻曼聯落後我係會好緊張，但係就已經打定輸數。我只係好緊張隔離嗰隊阿仙奴究竟會唔會輸波呢咁。 伤心啊，即系咁啊，佢最后咁讲啦，伤心， 嗯， 但系我系唔会放弃嘅，即系我希望一样嘢啦，即系作为一个真正嘅球迷咧，赢波输波咧都系一件好正常嘅事，正如头先 Chilek 讲，利物浦风光咗十几年。而家跟住就衰咗十幾年，而家可能就係風光十幾年嘅開始。咁但係而家咧，即係曼聯可能即係可能近呢幾年先捧曼聯嘅球迷，都應該要接受一下咩叫失敗，始終都要有失敗嘅時刻。咁做人咁樣先好玩噶嘛。咁啊，所以今個星期哭波，所以我自己點咗首歌俾一類願意高低一起嘅曼迷。呢只歌叫做咧陳百強嘅，叫做眼淚為你流嚇，所以就係有呢首歌啦。 好， 咁就礼拜四呢个反曼啊，大联盟九至十一，大家要留意。另外礼拜五足球频道睇下杰斯做唔做啦。咁就另外咧，下个礼拜二哭波桑再同大家见面咯。 仲有第三节 bonus check 啊， 冇 错， 好系咁啦，拜拜。 在心里流，此际怎么开口？前事在心里漂浮，情意令人太难受，眼泪在心里流。开一开口，随便一声话，随便一句，算是问候朋友。离别你，只离别你，心痛苦比处死更难受，灵魂。问谁可救？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知否？情是内心的交流，唯盼望情爱如旧。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怎么有？琴弦打开亦无心奏，我现在似木偶，人像木偶，我人像木偶。但轻轻送走了时候，全忘爱与抱，心中空虚了衣襟，泪痕湿透，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知否？情是内心的交流，盼心曲再奏。情是内心的交流，盼心曲再奏。